资治通鉴卷第243，唐纪59。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下。长庆三年春正月癸未，赐两军中尉以下钱。二月辛卯，赐统军军食等，锦彩银器各有赐。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。初，韩弘之子又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，以才节中外。及公武卒，弘继薨，至孙少宗嗣。主藏奴与吏送于御史府，上怜之。进取弘司部自乐事，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获。读朱钩系字曰：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，不纳。上大喜，以示左右曰：果然无不谬之人。三月壬戌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使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。德裕初为浙西观察使，八年不迁，以为李逢吉排挤，引僧孺为相，由是牛李之怨愈深。下四月甲午，安南奏潞州辽攻略州县，丙申，赐宣徽院供奉官钱，紫衣者120民，下至长旨各有赐。初，义城人郑柱苗小，慕下士，而巧绝清产，善揣人意，以衣游四方，积贫甚，常以要术干徐州牙将。牙将悦之，见于节度使李素，素耳其要颇厌，遂有宠，属为牙推，尽欲军政，妄作威服，军府患之。监军王守成以重情白素，请去之。素曰：柱虽如是，然其才也，将军是与之语，苟无可取，去之未晚。乃使柱往夜守城，守城初有难色，不得已见之。坐与未久，守城大喜，言之中堂，促膝笑语，很相见之晚。明日谓素曰：正生诚如公言。自是又有宠于守城，权势一张。素属为巡官，列于宾席。柱既用事，恐牙将见及者泄其本末，密以他罪赠之于素，素杀之。及守城入之疏密，窃柱以息，未立居宅，善己之，遂见于上，赏亦厚遇之。自上有疾，守城专治国事，事清中外，柱日夜出入其家，与之谋议，与必通息，官通禄位，人莫能窥其计。使则有微见巧幻之事，或因以求进。数年之后，达官车马满其门矣。工部尚书郑权加多机妾，禄薄不能善，因助通于守城以求节阵。即有 以权为岭南节度使。五月壬申，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公绰过邓县，有二吏，一范臧，一武文。众谓公绰必杀范臧者，公绰判曰：“臧立犯法，法在；奸立乱法，法亡。敬诛武文者。”丙子，以晋祠二州为保义军，以观察使李环为节度使。六月己丑，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。六军不敢犯法，死相谓曰：“是上欲烧佛骨，何可犯也？”秋七月癸亥，岭南奏黄洞蛮寇雍州，破左江镇。丙寅，雍州奏黄洞蛮破钦州千金镇，刺史杨宇奔石南寨。南诏劝立足，国人请立其弟封佑，封佑勇敢，善用其众，始慕中国，不与复联名。八月癸巳，雍管奏破黄洞蛮。丙申，上自复道姓兴庆公，指通化门楼，投捐二百匹使山僧，上之滥赐皆此类，不可希冀。癸卯，以左仆射裴度为司空，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不兼平章事。李逢吉误度，又补缺张佑新等赴逢吉，竟刘棒毁伤度，竟出之。佑新见之子也。九月丙辰，加昭义节度使刘务同平章事。李逢吉为相，内节之枢密王守成，世卿朝野。为翰林学士李绅每成顾问，常排异之。拟状至内廷，绅多所赃匹，逢吉患之，而上待遇方厚，不能援也。会御史中丞缺，逢吉见绅清直，移居封县之地。上以忠诚亦赐对官，不疑而可知。会身与京兆尹、御史大夫韩愈争台参及他职事，闻以往来，此语不逊。逢吉奏二人不协。冬十月丙戌，以愈为兵部侍郎，身为江西观察使。己丑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，宠西川节度使。辛卯，安南奏黄洞蛮为寇。韩愈李绅入谢，上各令自叙其事，乃深悟。人臣复以玉为吏部侍郎，身为户部侍郎。四年春正月辛亥朔，上使御含元殿朝会。初，柳弼等祭诸，方士少复因左右已尽，上耳其金石之要，有处事张高者上书以为：“神虑淡则血气和，事欲盛则急趁坐，要以攻急，无急不可而也。”喜孙思邈有言：“要是有所偏著，令人脏气不平，届时有急用药， 尤须重慎，庶人上耳，况于天子。先帝信方士妄言，耳要至极，此陛下所降之也，岂得复寻其覆辙乎？今朝野之人纷纷窃议，但为无止，莫敢进言。臣生长蓬艾，迷路与游，无所要求，但粗之忠义，欲必万一耳。赏甚善其言，使求之不惑。丁卯，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，杀将吏。庚午，上级复作，人参、大建命太子监国，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。太后曰：“昔武后称制，即为社稷，我家世守忠义，非武士之比也。太子虽少，但得贤宰相辅之，卿辈勿欲朝政，何患国家不安？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治唐虞之礼乎？取制书首列之。”太后兄太常卿昭闻有事意，密上监曰：“苟果殉其请，臣请先率诸子纳官爵归田里。”太后泣曰：“祖考之庆，终于无凶。”是夕，上崩于寝殿。癸酉，以李逢吉设冢宰。丙子，敬宗即位于太极东序。初，穆宗之立，神策军士人赐钱50,000，宰相亦以太后难继，乃下诏称：“素位之勤，常以厚赏。主贫年旱欠，御府空虚，边兵尚未己衣，沾蓄七余军纪。神策军士人赐捐10匹，钱10,000，畿内诸镇又减5,000，仍出内库零200,000匹赴度支，充边军春衣。”时人善之。子务寅至庚辰，上赐宦官服色及锦彩金银甚重，或今日赐绿，明日赐飞。初，穆宗既留李绅，李逢吉欲继之。绅祖子瑜颇以文学之名，自言不乐进士，隐居华阳川，即从父齐为左拾遗，余与其叔求见，勿达于身，身以书翘之，且以喻于众人，余深怨之，乃亦逢吉，悉以身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，逢吉亦怒，使余与补缺张幼新及从子前河阳长书记仲言等四求身短，扬之于士大夫间，且言身前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，则只为朋党，白之于上，由是士大夫多忌之。即敬宗即位，逢吉与其党快身失势，又恐上复用之，日夜谋议，此所以害身者。楚州刺史苏玉为逢吉之党曰：“主上初听政，必开言英，有次对官 唯此可防。其党以为然。即白冯吉曰：“是破矣，若似听政，悔不可追。”冯吉乃令王守成言于上曰：“陛下所以为楚二，臣备知之，皆冯吉之力也。如杜元颖立身背，皆欲立身亡。杜之员外郎李旭之等既上章言之，上十年十六，宜未信。会冯吉亦有奏言，身不利于上，请加贬谪。上由再三复问，然后从之。”二月癸未，贬身为端州司马。冯吉仍率百官表贺，既退，百官复议中书贺。冯吉方与张佑新语，门者弗纳。良久，佑新挥汗而出，履衣百官曰：“端西之事，佑新不敢多让，众害恶必易，惮之。”有时以内供奉无私独不贺，冯吉怒，以私为吐蕃告哀使，丙戌，贬翰林学士庞延为信州刺史，蒋房为汀州刺史。延寿州人，与房皆身所隐也。己事中余敖素与延善，封还敕书，人谓之惧曰：“于己事为重蒋之冤，犯宰相怒，诚所难也。”即奏下，乃言贬之太轻，冯吉由是讲之。张佑新等游记身，日上书言贬身太轻，上许未杀之，朝臣莫敢言。读翰林侍读学士韦楚后上书，指述身为冯吉之党所缠，人情叹骇，身蒙先朝蒋用，届时有罪，犹疑容甲，已成三年无改之效，况无罪乎？于是上稍开悟，会阅晋中文书，有穆宗所封文书一切，发之，得裴度、杜元颖、李绅书请立上为太子，上乃皆叹，悉焚人所上赠身书，虽未及召还，后有言者不复听矣。己亥，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。乙巳，尊上母王妃为皇太后。太后越州人也。丁未，上幸中和殿击球，自是朔游宴击球，奏乐，赏赐宦官越人，不可希冀。三月壬子，赦天下，诸道常供之外，无得进奉。甲寅，上使对宰相于延英殿。初，牛元义在襄阳，朔路王廷凑已请其家，廷凑不语，闻元义轰，甲子尽杀之。上侍朝美宴，戊辰，日爵高尚未坐，百官班于子臣门外，老病者积至江伯。建议大夫李伯白宰相曰：“昨日书论作晚，今臣欲甚， 请出阁戴罪于金吾帐。既作班退，左拾遗刘七楚独留，进言曰：宪宗及先帝皆长君，四方犹多叛乱，陛下富于春秋，四位之处当消衣求礼，而侍寝要色日宴方起，子宫在鬓，鼓吹日喧，令闻未章，恶声遐布，臣恐伏坐之不长，请遂守御阶，以泄见职之况。遂以额扣龙池，见血不已，响闻阁外。李逢吉宣言：刘七楚休叩头，死尽职。七楚捧手而起，更论宦官事，赏连徽令出。七楚曰：不用陈言，请既已死。牛僧孺宣曰：所奏之，门外似禁止。七楚乃出，戴罪于金吾帐。于是宰相赞成其言，赏命中使旧帐，并李伯宣慰令归。寻擢七楚为起居舍人，仍赐妃。七楚辞疾不拜，归东都。庚午，赐内教坊钱万民，以备行幸。夏四月甲午，淮南节度使王波罢盐铁转运使，以为以布衣江洽为补缺，是大理平氏陆屋布衣李渔刘坚为拾遗，使李逢吉用事，所亲厚者张幼新、李仲言、李旭之、李渔、刘七楚、江洽及拾遗张全余、程锡范，又有从而复立之者，时人误逢吉者，目之为八官十六子。补者苏玄明与染坊工人张韶善。玄明谓韶曰：我为子补，当升殿坐，与我共食。今主上昼夜求猎，多不在宫中，大事可图也。韶以为然，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，丙申逆兵于紫草，车载已入银台门，四夜作乱，未达所意，有疑其重载而劫之者，韶急急杀劫者，与其徒一伏挥兵，大呼取晋亭。上时在青丝殿击求，主患者见之，惊骇，急入闭门，走白上，道寻斩官而入。先是又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，每两军决计议，上常右右军。至是赏狼狈欲幸右军，左右曰：右军远恐遇道，不若幸左军近，上从之。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，走出营，捧上足涕泣，自负上入军中，遣大将康义全将祭足入宫讨贼，上忧二太后隔绝，存亮复以五百计迎二太后至军。张韶省青丝殿坐御榻， 与苏玄明同时曰：“果如子言。”玄明惊曰：“是指此也。”韶惧而走。会康义全与右军兵马使上国忠引兵至，合击之，杀韶、玄明及其党，死者狼藉。待夜始定，余党由散匿进院中，明日悉擒获之。时宫门皆闭，赏粟于左军，中外不知上所在，人情匡害。丁酉，上还宫，宰相率百官以延英门贺，来者不过数十人。到所立诸门，监门患者35人，法当死。己亥，诏并杖之，仍不改职任。人吟，后赏两军立功将士。五月乙卯，以吏部侍郎李成、户部侍郎判度之窦义直并同平章事，赏问相于李逢吉。逢吉列上当时大臣有资望者，成为之首，故用之。赏号至宫室，御营别殿，制度甚广。李成见，请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，上级从之。六月己卯朔，以左神策大将军康义全为敷方节度使。上闻王廷凑图牛元义家，叹宰府非才，使凶贼纵暴。翰林学士韦楚后因上书言：“裴度勋高中下，声波外移，若置之言郎，委其参决，河北山东必秉朝算。”管仲曰：“人离而听之则愚，和而听之则胜。理乱之本非有他术，顺人则理，为人则乱。伏成陛下当时叹息，恨无萧曹，今有裴度尚不能留，此冯唐所以为汉文德廉颇李牧不能用也。伏欲宰相当委之信之，亲之礼之，于是不孝，于国无劳，则置之散辽，处之远郡。如此，则在位者不敢不立，将进者不敢苟求。臣与冯吉素无私嫌，常为裴度无辜贬官。今之所臣，上达圣明，下达群义耳。上见度奏状无平章事，以问楚后。楚后据言李逢吉排举之状，上曰：何至是也？李成亦劝上加礼于度，丙申，加度同平章事。张韶之乱，马存亮功为多，存亮不自矜，委权求出。秋七月，以存亮为淮南监军使。下随节度使李佑入为左金吾大将军，人参进马百50匹，上阙之。贾诩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右为斥进奉，请论如法。诏释之。右谓人曰：“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，未尝心动，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。” 八月丁卯朔，安南奏黄蛮入寇。龙州刺史尉迟瑞上言，牛心山素称神邑，有决断处，请加补色，从之。以数万人于绝险之地，东川未之疲弊。九月丁未，波斯李苏沙献沉香亭子材。左拾遗李翰上言，此何意瑶台穷士？上虽怒，亦忧容之。翰，道明之六世孙也。冬十月戊戌，翰林学士韦楚后见上宴游曰，先帝以酒色致己损寿，臣逝时不死谏者，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。今皇子才一岁，臣安敢未死而不谏乎？上感其言，赐锦彩白匹，银器四。十一月戊午，安南奏黄蛮与桓王合兵攻陷潞州，杀刺史葛维。庚申，葬瑞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，庙号穆宗。王波以前十万民入王守城，求复领立权。十二月癸未，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、起居郎柳公权、起居舍人宋申熙、时宜李景让、薛廷老请开言英论其奸邪。上问，前廷政者不在中也？即日除刘七楚谏议大夫，景让承之曾孙，廷老河中人也。十二月庚寅，加天平节度使乌仲印同平章事。乙未，徐四观察使王志兴以上生日，请于四州至戒坛，度僧尼以资服，许之。自元和以来，赤尽此弊，志兴欲拒祸，首请治之。于是四方服凑，江淮尤甚。志兴家资由此累巨万。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，若不前置，至降诞日方停，即两浙福建当是六十万丁。奏至，即日罢之。是岁，回鹘崇德可汗族，帝和萨特勒立。